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信仰体系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有关于每一个人的信念系统。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邪教的性质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是因为我真的看见有些非常奇怪的现象。比方说，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非常非常的优秀，是国内一家最火红的公司的 CFO， 就是财务长。可是她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的低，她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她觉得自己丑得要命。她其实很能干，但她觉得她自己一点都不好，她的自我价值就非常非常的低落。我觉得这种人，她就是活在自己一种梦幻式的邪教体系当中。她坚信自己是不好的，没有价值的，所以她的健康状况以及她的人际关系，自己的喜悦程度绝对都是比较低的。另外，我看到有一些人有非常自卑的情绪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说什么话，他都会联想到你在瞧不起他，你在不尊重他。我曾经有一个亲密伴侣是这样子的，跟他在一起就会非常的辛苦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他的地雷，每一句话都得深思熟虑，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否定他的意见，更不能说他有任何不好。只要一戳到他的痛处，那简直是滔天大罪，他可以三天都不理你，摆一张臭脸。所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辛苦。我跟这个伴侣沟通过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玻璃心模式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就是在信奉一种邪教，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瞧不起自己的，每个人都是来欺负他的，都是针对他而来的，当然会让你自己非常的不快乐。另外一种人，我也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到，他觉得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，所以他有责任和义务要去教训他的母亲。虽然他的年纪已经快60岁了，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，可是有的时候他常常出言不逊，对母亲恶声恶气的，甚至要动手打他的母亲，说要教训他一下，让他知道厉害。这样的人，当我劝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也是完全在他自己那个思想体系里面，完完全全没有看到自己有任何错误，还振振有词的自圆其说的为自己的行为辩护。我觉得这些人，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根本是一种邪教，而且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邪教。其实所谓的邪教，就是一种过于偏执的信仰。这些人的信仰是对自己有害的，对他人也有害。然而有一些宗教信徒或是参加某些宗教组织的人，他们只是在自己的那个团体里面非常信奉这个团体所传输的教导，也在身体力行的去实践，也没有去压迫别人、强迫别人或是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种信仰体系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们在某种信念体系里面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过着非常充实的日子和生活，只要不去伤害别人，只要不要危害到自己家人的利益，我觉得这些人这样子也挺好的。像有些基督徒，他们自己有非常好的宗教信仰，能够用一种自圆其说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比方说，最简单的就是所有发生不好的事情都是上帝来试炼他们的，所有发生的好的事情都是上帝送来的祝福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他们深信不疑。这种宗教的信仰，这种思想体系还是对自己比较有利的，所以没什么不好。而今天我也邀请大家看一下自己每日的生活，还有你生命中的思想体系究竟是什么，有没有一个一贯的模式可以遵循。在这个唤醒的阶段，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之后就要进入到疗愈的阶段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看到自己需要疗愈的模式是什么。 像我刚刚说的，很多人举的很多例子，他们是没有能力去看自己的。我希望上小时空修心课的人，至少要有这个意愿，想要去看自己，知道目前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人事物，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能量，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应对这些人事物。如果我们能够抓到对自己有害的思想模式、信念体系和行为的模式的话，进而能够改变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今天在课堂当中，在音乐声中，我就邀请大家静静地坐在这里陪伴自己一会儿，同时看一看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模式是一再重复发生的，而且对你自己是相当不利的，可能它就是你需要去疗愈的模式了。祝福大家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